喂，我終於搞得掂呢個 Facebook Live，sorry 啦，即係又遲咗，因為其實好難搞，我唔知點搞啦。咁啊，我以為可以用電腦，因為咧我揾咗啲資料，兼同我寫咗啲嘢咧，就喺我自己嘅電話裡面嘅。咁咧就諗住用個電腦做咩，用個手提電話睇住啦。但係原來係唔得啊，又學咗樣嘢啦。咁好啦，咁啊嗱，今日嘅 topic 咧，我就話咗會講幾樣嘢嘅。咁咧就係關於特首跑馬仔啦，特首選舉啦。咁咧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點解689.2.0係冇可能當選？一嚟咧就入主題嗱，依樣嘢咧係大家最驚嘅，大家最唔想啊！你就算你撇開我當而家係有10個候選人咁樣都好，但係你無論嗰10個係邊個。點爛係榴蓮菠蘿橙定係啤梨都好，總之一定唔要嘅咧，就係唔要689.2.0。OK，好啦，咁樣嘢係大家嘅共同願望嚟噶啦。除咗我頭先走去食飯嘅時候，聽到隔離台咧就話啊，佢過去9年做過啲咩啊咁樣樣，跟住我忍唔住，咁你支持邊個咁？跟住佢話我支持林鄭啊，咁我即刻收聲啦，即刻唔答啤啦，問咩啫咁？但係除咗依一個特殊嘅阿叔之外咧，其他人你同我在座嘅睇到呢條片嘅，唔會有人希望689.2.0林鄭月娥會當選。咁但係點解我一而再再而三，我咁老定地話俾你聽，你唔使驚啦，佢唔會當選咧？嗱，我嘅睇法，and again 我強調，我笠住個頭盔嗱，我唔係先知，咁我唔可能話喂，我預測到3月26號咧，到底會點樣投票啊？啲人會點樣樣啊？邊個有幾多票？呢啲係講嚟都係多餘嘅，講真，即係完全係廢話嚟嘅。但係我會將我個版本點解林鄭係冇可能當選嗱？如果你淨係睇香港咧，你可能你會好驚。但如果你將成個 picture 放大啲嚟睇，包括我哋其實好唔想同佢有關係嘅呢個鄰近地區咧，你睇埋嗰度咧，包括今日全國嘅政協常委喺上面開會啦，包括今年下半年咧會有嘅19大啦。嗱，19大喐到嘅係乜嘢？喐到嘅就係嗰7個政治局常委裡面，除咗咧。習近平同埋李克強以外，其餘5個全部都會換屆嘅。OK，點解我覺得689.2.0當選？聽住你就會知點解。因為佢有個 rule 噶嘛，就係7上8下啊嘛，即係話如果你係即係67咁樣樣，你都仲可以做嘅。但如果你68咧咁樣就唔該你落啦。咁其餘嗰啲都已經夠年紀噶啦，包括咩咧？張德江啦、張高麗啦、劉雲山啦。OK，咁我哋。知道嘅 common sense 唔需要大陸有條線嘅，唔需要喂老師啊咁嗰啲嘅，OK？你任何人即係有啲 common sense 你都會知道，喂，其實上邊嗰個鄰近地區咧係亂到9彩，即係鬥到一個7彩。其實點解半年前城報突然之間會有咁樣嘅舉動咧？而唔係2年前、1年前，而係半年咧？又點解肖建華或者你中意讀肖建華啦，會喺呢一段時間特首選舉前夕俾人捉咗咧？你再加埋睇下嗱，一個好精彩嘅，我都要講埋就係話，點解呢一段時間會發生呢一啲事？盲嘅都知道係一個權力嘅鬥爭，大陸成日都權鬥，咁關我香港人咩事？關，因為嚟緊呢個特首到底？是邊個？咪就係一個權鬥嘅結果嚟嘅咯。依個係雞同埋雞蛋嘅一個必然關係嚟嘅。嗱，如果林鄭會當選嘅，第一689唔需要落台。689之所以要落台咧，就係因為最終決策者咧，嗱 final say the person with the final word 係話唔可以俾梁振英當選。喂，你見到啦，之前咧，梁振英仲揸住柏子寶啊，揸住支鉛筆啊，落到去攬住個小朋友啊，take notes 啊，咁樣係咪？佢開始咧，哇，跑馬啦，即係佢喺個沙圈度跑緊啦，已經。但係突然之間一個叫停，呢個叫停咧， 會是邊個？會不會是西環叫停呢？嗱，咁你回想翻2014年佔領期間咧，有五個人：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再加埋另外兩個人。傳說中嚇 ，OK 就去信習近平，就話要出橡膠子彈，預計死亡死傷人數喺500人左右。OK 呢件事有冇發生到？冇發生到。點解冇發生到呢？係因為呢個權力核心啊 ，OK 習核心界停咗呢件事。好啦，同一件事你睇翻，而家經過兩三年之後，梁振英之所以冇得連任。突然之間嘅叫停，有冇可能係佢自己有嘅西環叫停？唔可能，只有得一個機會，就係集核心叫停呢件事。咁點解早唔叫停、遲唔叫停，要而家呢個時候叫停呢？原因亦都係好簡單，就係因為去到換屆啦，我連根一次過鏟曬，呢個係能夠將成個換人換血嘅呢個計劃進行得最徹底，因為。你嗰三個人咧，我哋頭先所講嘅劉雲山啦、張德江啦、張高麗咧，都係當初習近平同埋江澤民傳說啦 ，and again 就係喺呢個權力鬥爭之中咧，大家去到一個妥協嘅位置。咁江澤民就話得，你俾我安排呢三個人入去。而眾所周知，張德江係唯一一個咧，會係喺七個政治局常委裡面咧，夠膽挑戰習近平嘅。Okay? 所以而家咧，我哋見到嘅形勢並唔係大家所好驚嘅嗰種話，係啊689/2.0一定當選。我可以話俾你聽，絕對唔係，絕對係一個虛張聲勢嚟嘅。根本呢一個係一個強弩之末啊！去到知道自己嚟緊一定要換屆，一定要退落嚟啦，我必須要延續我呢個利益輸送嘅管道。我香港要有一個代理人，而我香港呢個代理人咧，就俾我個死對頭阿 Winnie the Pooh 咧掹咗落嚟。咁我咪急急腳擁一個人上去。所以大家都知道，林鄭係突然之間宣布參選，又話咩啊？官道無求膽自大，又話一定做到6月30日。咁點解咧？就係因為。江派的利益在香港沒有代理人嘛，因為689不再被容許競逐連任嘛，所以他是突然間被人調出來的。好了，他突然間被人調出來，我又想問你，如果個 final say 是會同意的，那689使乜落台呢 in the first place？ 689如果可以繼續做的，咪皆大歡喜啦，係咪？我做乜要重新做嗰場馬騮戲出嚟？既然佢可以繼續連任，好明顯就係嚟緊喺19大換咗屆之後，能夠保得住權力嘅嗰一方，即係習近平，即係我叫佢 Winnie the Pooh 啦，係唔容許呢件事發生咯。OK， 所以大家你可以好即係坐定粒鹿，係唔會發生啦。容許我睇一睇我啲 notes 啊。OK。咁就係成部過去呢半年裏面咧，就不斷咁樣話邪惡逐心四人幫啊，一路喺度講呢啲啦，就因為佢係要顯示就話，其實喺香港呢個地方，你西環都冇辦法咧，係統一所有嘅言論。當然其他嗰啲報紙啊，咁嗰啲親中媒體就當然係已經係江派嘅天下，我哋明。但係突然之間殺咗個成報出嚟，講啲大快人心嘅説話。咁佢講個大快人心嘅説話，咁大家聽到好開心啦，係嘛？好啦，咁跟住咧就你見到而家咧就係話大陸好多唔同嘅權力鬥爭，爭到最尾嗰過去嗰五年，最近嘅趙建華俾人拉啦 ，OK， 係一個啱啱開始一個序幕嚟嘅啫，佢唔係 the end， 所以大家可以好篤定咧。而家你話喂，佢好高票喎，佢579票，500啦，補咗之後，咁到時加多21票，佢就能夠順利當選。我話俾你聽，而家呢一班人大政協上咗去聽 briefing， 我而家要讀另外一樣嘢俾你哋聽 ，OK？ 就係點解習近平會出席今次嘅兩會港團會議啊？個目的，北京消息就係為咗特首。 選舉澄清中央立場。嗱，阿何啟昌，你咧就話咧，依一個鬱文唔係咁睇喎，咁唔緊要，因為最終咪睇下邊個啱咯。我可以以我嘅角度好肯定話俾你聽，今次嘅特首選舉必然係爆冷嘅，必然。OK， 我會話俾你聽點解我咁睇。OK， 好啦，點解咧？今次習近平出席依一個香港代表團。去參加呢個討論，發表講話係咁大件事呢，因為今次係佢就任國家主席以嚟首次同香港代表團一齊坐低講。嗱，你留意翻喎，過去四年咧都係張德江代表出席嘅，今次係習近平攞翻支麥話：喂，企埋一邊。OK， 而家輪到我講啦，我係要講俾大家聽。阿明 Chan， 你唔使 challenge 我住嘅。共產黨唔係順民意啊，其實唔係順民意。我陣間講落去，你就會明白點解。OK， 你俾我慢慢講。OK， 好啦。咁咧，習近平佢知過去嗰四年，佢冇出席呢一個係由張德江出席嘅。OK， 今次佢要出席嘅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喂，其實咧，我哋暗間支持嘅係邊個？並冇你哋所講嘅就話呢一個林鄭月娥一定會當選，冇呢件事，我可以好肯定 reassure 大家，呢一件事係唔會。你話習近平會唔會喺呢一個與會期間咧講到明話我支持邊個？唔會 ，OK， 但係咧佢會講清楚字裏行間。香港人，你係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你要清楚知道其實佢唔講到明，但佢背後嘅含義係乜嘢 ？OK， 嗱，你見到叫張德江企埋一邊，我想依一個動作就已經可以話俾你聽，唔會係俾林鄭當選。林鄭如果會當選，習近平唔使出席，繼續俾張德江。過去四年都係咁啦，點解唔繼續係咁啊 ？OK， 同埋如果。是去俾林鄭係默許佢嘅，喂，咁我就俾六八九繼續做啦，係咪？點解兩次叫停佔中期間500粒橡膠子彈要叫停啊？點解今次要叫停依個林鄭依個選即係依個選舉工程咧 ？In a way 係，所以你見到而家咧西環勢力咧癲啊，因為點解嗰三個人咧？OK， 張德江、張高麗同埋依一個劉雲山要落台，必須要延續到揾人後繼到香港呢塊肥豬肉。你要知道，曾慶紅又好，頭先所講嗰幾個都好啦，成個江派喺香港歷史悠久噶啦，已經。咁但係而家如果一斷呢條纜咧，就好大鑊，所以佢哋會出盡所有嘅方法去要你哋捆綁提名啊，要兇你哋。但你哋唔好咁傻啦，其實嗰班政協即使捆綁提名咗，那又如何啫？入到去就是另一個世界嚟噶啦，因為經過今次在北京參加一個會議之後，佢哋就已經會暗揀知道實際上邊支持嘅唔係林鄭啊嘛，係咪？到時坐定粒六入去投票，嗱，跟住你就話：哎呀，嗰啲咩驗指模啊，跟住咧就話咩佢裡面有啲記號，我話俾你聽，完全唔使擔心，因為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知道一邊。是已經失勢嘅啦，而另一邊咧就係如日方中上緊去。呢、這個權力鬥爭最終邊個贏，我哋唔會知道。但我哋好肯定嘅就係、是、嗰三個人必然係會落馬啊嘛，落台退休啊嘛，係咪？咁所以就係藉住呢一個十九大，再加埋香港特首選舉，再加埋趙建華，再加埋城堡呢半年，你將成件事一拉埋嚟睇，擺埋一嚿，你就知道林鄭係唔會當選噶。所以你唔好信嗰啲所謂嘅 KOL 意見領袖話俾你聽話，哎呀會當選啊！所以咧，唯一嘅希望咧就係你支持邊個，你唔支持佢就係鬼。獨立思考唔應該係咁，我話俾你聽。因為今次一定會爆冷，我解釋俾你聽點解會爆冷。但你俾我睇一睇我啲 note， 即係我啲 note 我用英文寫嘅，所以我要 make sure 我知道我自己講嘅啲乜嘢。OK？ 嗱，如果林鄭補充多少少，如果林鄭係篤定嘅話咧，頭先講啦，習近平唔需要 過去四年缺席，今次會出 ，OK。第二，你唔使，你唔會見到江派咧喺度狂出口述啊！今次 OK， 瘋狂咁樣話出口述咧，就話咧一定會係佢當選啊，跟住假傳聖旨啦。好啦，講到假傳聖旨依樣嘢咧，咁我就想講咧，大家就覺得喂，胡官提及依個22條立法，有乜嘢可能咧？中央會俾你22條立法？錯錯錯！我話俾你聽，中央如果我係習近平，當然我唔係啦。如果我係，我一定會想有22條立法。22條立法就係令到你依一班咧，我派出去啊，或者係江派派出去嘅人 ，before 我嘅時代嘅啦嘛。喺香港嘅依班人，唔該你安分守己，你亂講嘢，我就叫我條僆仔特首拉你，係咁嘅意思嘛？你聽唔聽得清楚啫？其實好簡單，我係習近平，我必定會要求22條立法，我梗係唔會自己開聲啦。再講多一句啊，喂，過去五年香港搞成咁，習近平上咗台之後，一路喺度搞搞搞搞搞，一路喺度剷除異己，搞唔同嘅勢力 ，OK。但而家終於可以掌握到啦，下一屆嘅選舉，下一屆香港嘅選舉，終於可以係自己嘅人啦。你覺得佢會唔會放過？十九大終於嗰班咁嘅即係妖魔鬼怪終於落台啦，佢終於可以掌權。你覺得佢會唔會放過呢個機會？集核心啊？點解仲有啊？集核心會喺依個時候，即係過去幾個月嚟公布嘅，因為亦都係成件事串埋落去，就係、是、要掌握你香港脱離江派。李嘉誠講乜嘢啊？佢話佢唔會投票，唔係 ，sorry， 對唔住，佢唔會提名，但係佢會投票嘛。大家知道佢同江派嘅關係過重深密，如果唔係都唔揾到咁多錢啦，咁多年以嚟係咪？咁但係點解今次佢講到明，佢話佢唔會提名咧？佢唔怕得罪江派喺香港嘅勢力西環嗰邊咧？點解佢夠膽？就係因為佢知道世界已經轉咗，個風已經轉咗啦，所以佢講到明話我唔理，我係唔提名，吹啊 ，OK， 我會投票。到時李嘉誠加埋個仔細仔係揸住104張票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你話冇建制票咩？睇下點，聽清楚李嘉誠講咩？人哋話佢對下一屆嘅特首有咩期望？佢話依法治國。依句説話仲有邊個講過？習近平講過依法治國。今日余正聲一開會講咩？佢話希望下一屆特首 OK 就係咧要。依、这、一個貫徹落實啊！依、这、一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習近平之前個版本同樣係咁樣，再加埋咧就話不走樣、不變形。女人直覺唔好唔信哦，多謝多謝，我希望係咁嚇 ，OK， 我希望我啱，因為我啱咧，唔係我嘅 ego， 哇，我好叻咁樣，唔係咁啊，而係林鄭唔當選咧，係大家都好，但我有啲更加。爆啲嘅嘢要講啊，嚟緊，所以大家咧俾多少少時間我，好冇？容許我啰嗦講多少少，就係、是、李嘉誠今次咁公然咧，會違背江派嘅意願，唔怕得罪西環，就係、是、因為佢知道大勢已去，佢知道唔係佢自己大勢已去，佢生人怕咩啫？係咪？係江派嘅大勢已去，因為十九大嚟緊啦。因為而家換特首啦，所以咧佢唔會再表明立場。而你要知道喺習近平嘅角度，一國兩制比任何嘢都重要。首先對經濟嚟講好緊要。如果你冇一國兩制嘅，超多一個大陸城市，使鬼啊！成個大陸全部都係城市，使鬼多你一個啊！佢就係因為你香港嘅基本法，你嗰、那個法制係唔同啊嘛。大家有冇留意習近平其實讀咩？佢係一個法學博士啦。依、这個時候唔好同我拗話佢篇論文有爭議性，有人話佢篇嘢係假嘅。依、这個唔係個重點，個重點係點解 of all subjects, all topic 佢揀嘅係法律呢 ？OK， 明唔明啊？依、这個第一，第二樣嘢佢講過好多次嘅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一個唔嗰啲嘅嚇。OK， 今次余正聲出嚟亦都係講同一樣嘢。好啦。我點解認為胡官其實係習近平隻黑馬呢？ 我講埋俾大家聽，因為習近平係唔會走出嚟講話 ，I'm sorry, I fucked it up， 香港搞成咁係因為我之前鬥唔過江派，因為佢哋太勁啦，成個香港嘅傳媒俾佢哋操控曬，因為咧我上台咧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太過穩固啦，所以香港搞成咁 ，I'm so sorry， 香港人你原諒我啦，佢唔會咁噶嘛，大佬啊，你明唔明啊？佢就會揾一個人 ，OK。找一個人是很適合香港人的，講的說話很適合香港人聽，還有是什麼呢？是你們香港人喜歡戀英嘛，是不是？你很喜歡英國那套東西嘛，得英國的法官、okay? 就是英國制度、英國 training 的法官給你、okay? 講一些很適合聽的東西給你聽，因為你要做什麼？你要 carry out 我的 mission 嘛，我的 mission 就是你要立23條嘛，由一個法官做了特首去提倡立23條，為什麼？為什麼不好啊？當然好啦，我是習近平，我直接一定會這樣做，我告訴你，當然我不是習近平，但是整個香港有誰是呢？我想問你，除了他本人是之外，是不是？你所有的資深時事評論員都不是的，咁大家都係估嘅啫，你同我都唔係選委，都冇票嘅喎，咁樣大家都係估咯。咁但係我將我嘅思考模式，點解我覺得係咁樣講俾你聽咯？就係廿三條必定要立噶啦。你俾林鄭立廿三條，你睇下會發生咩事？你睇下葉劉如果入到閘，佢去立廿三條，又會發生咩事？係咪？財政司司長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去立廿三條，又會發生咩事？你哋都有嘢可以反駁啊！但係如果一個法官好熟悉成套基本法嘅，即係香港嘅憲法，去立廿三條，你哋拗嘅空間細啊嘛，你明唔明啊 ？OK， 同埋仲有喎，就係俾埋條廿二條，你話天要邊有咁好㗎咁啊？傻豬嚟，梗係會啦，因為頭先藥女都提到，就係話廿二條如果立法，就係將你班死人香港嗰扎咁嘅駐港嘅官員咧，防止你哋坐大啊嘛，防止你哋尾大不掉啊嘛，你明唔明啊？如果香港立咗廿二條，咁到時習近平就可以一個訊息就同香港嘅特首，即係佢首肯當選嗰位講話，喂，西環邊條友唔安分喎，喐佢。咁特首咪可以通知律政司司長做嘢咯，因為刑事化啦嘛，啱唔啱啊？喂，而家點樣刑事化啫？冇刑事化都，而家就係佢係要講啊，你吹啊，你咬佢食啊，冇辦法嘅喎，啱唔啱啊？所以而家個西環咪壯大到咁咯，香港人咪覺得咁慘咯。我 agree， 我哋唔可以俾6892.0當選，但你要知道，我講好多次，佢係唔會當選。OK， 同埋我再講多一樣嘢俾大家聽，你留意，我諗大家未必有留意，但我想讀俾大家聽。OK， 就係咧，我居然今次係好心水清噶，我覺得自己。我喝啖嘢得唔得啊？我口乾啦，我等我陣啦。我開始出現嗰啲怪聲。OK， 胡官由第一日出嚟算，佢講得好清楚，佢嘅目標就要阻止梁振英連任，係咪？你發覺胡官出咗嚟選幾耐時間，阿梁振英就宣布唔競逐連任，你想一想，有直接的關係，個時間不隔得遠的，突然之間他說他不競逐連任， OK， 好了，那你要留意多一件事，成報，成報一路呢很低調處理胡國興，即是胡官，好了，那但是他曾經有提過的，我讀給大家聽，我有做一些 research， 今次就是呢，成報講話近四年來的喜訊，他形容退休法官胡國興有意參選特首是近四年來的喜訊，感謝胡官在群魔亂舞的今日勇敢地走出來承擔建設社會的重任。喂，清不清楚啊？聽不聽到啊？ OK， 明不明啊？為什麼一路大家冷對待他？你有沒有覺得其實如果你是習近平的話，你是要保護你的黑馬， 唔想太早出現以一個大熱門嘅姿勢係會俾人攻擊啊嘛。咁所以一路都將佢收收埋埋、冚冚埋埋，去到臨選舉前兩至三個禮拜，我一直都係咁講。嗱，睇翻時間啦，而家差唔多噶啦，就會有指示噶啦。咁你咪成班選委咪頭都痕埋咯。我唔緊要，哦，你哋效忠咗西環，哦，你哋效忠咗江派啊，得唔緊要？我習總寬宏大量，我俾你一個贖罪嘅機會，咁你班友咪即刻要調轉槍頭咯？有幾難明白呢樣嘢咧？我都話而家正直咧就係驚直啊嘛，驚直係咩啊？即係蛇蟲鼠蟻經過冬眠咧浮上台面嘅時候啊嘛，咁咪就係用呢個機會打曬你哋所有人殘餘勢力，全部一網打盡咯。因為你哋呢一班又話對中央忠心，但原來其實咧係有異心嘅，因為原來對江派嗰邊咧，兩邊都唯唯諾諾啊，兩邊咧都喺度食兩家茶禮嘅，啱唔啱啊？喂，依一班人，我咪用依一次機會，都係嗰句聽住，成報嘅出現 ，OK， 拉趙建華講咗好多次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blah blah blah。到而家特首跑馬仔，再去到嚟緊十九大，依一條線落就係可以正式將佢壓咗集核心 ，sorry， 依一串嘢擺埋一齊，你就會睇到係一個好清楚嘅換局嘅一個程式 ，OK， 得唔得？好啦，繼續去到我啲 point， 咁我諗你哋聽到 so far 應該明白，其實係冇機會俾林鄭當選嘅啦 ，OK， 到時唔使擔心 ，OK， 我可以好肯定話佢係唔會當選嘅。睇緊 notes， 等我陣，你哋留住言先啦，我會睇嘅。好啦，我而家嚟緊，我會講少少唔啱聽嘅嘢 ，OK， 大家會唔開心嘅，就係咧，其實。689.2.0 咧，代表嘅係西環嘅利益，而另一位前司長咧，其實係代表緊咧香港嘅大財團嘅利益，代表嘅係大地產商嘅利益。OK， 我都話 I'm sure he is a nice guy， 但係香港過去九年貧富懸殊的而且確係越嚟越嚴重，依樣嘢兩位司長都係責無旁貸。尤其是財政司司長，你要支持他沒問題，你即管支持他，我不會散播那些話要捉鬼，誰是鬼，不投誰就是鬼，我不會講那些東西，我只會告訴你我為什麼覺得林鄭不會贏，我覺得胡國興是黑馬，胡國興其實是習近平煽出來的，因為他是下台階，講完下台階，習近平不好意思走出來講話，唉，都是我無能，都是我沒辦法鬥贏，所以香港過去這幾年委屈你了，香港人這樣，他不會這樣說，他只會這個時候做一個撥亂反正的，甚至我又再讀一次這個成報呢，這樣成報那句話說什麼話，什麼等一下先，在哪裡，出回來，成報剛才是說話，哦，感謝胡官在群魔亂舞的今日勇敢地走出來承担建设社会的责任，喂，最尾一句会唔会讲重咗少少啊？承担建设社会的责任，喂，佢未当选个大佬，你咪知道啲嘢我哋唔知咧。正如好似李超人咁样样，吓点解佢会知道一啲嘢，好似所以够胆咧唔提名嘅咧，咁样系嘛 ？OK， 因为习近平需要一个下台阶。因为他要立23条，给个法官带头去立23条，你法律界的人想拗咩？你咪拗咯。但是这个人很熟的嘛，大佬，你明唔明啊？点拗啫？有22条啦，跟住政改啦，你点知道个政改方案其实背后，即系而家我讲胡官提出嗰、那个背后唔系习近平已经手肯咗，岌咗头，跟住到时佢当选咗。 佢喺依個立法會 OK 提出嘅時候，跟住立法會哦三分二通過，到時就會通過㗎啦，唔使同我拗㗎 OK， 唔好話佢哋會攔路啊，唔會攔路㗎啦，因為西環已經架空咗㗎啦，你明唔明啊 ？OK， 咁跟住到時提請中央嘅時候，到時習近平就咁樣噏一個頭，咁咪皆大歡喜咯，咪大家覺得哇！習近平真係開明嘅君主啊，跟住咧，哇！我哋香港嘅特首咧，胡國興真係好好啊，咁你班反對派咪散曬咯？喂，何樂而不為啫？我點解仲要嘥時間去俾你哋慢慢搞嚟搞去？想香港亂嘅係江派，想香港亂嘅係依個喪心病狂嘅梁振英啊，同埋佢背後嗰扎人啊，你明唔明啊？而唔係中央政府啊，係有兩個甚至更多嘅，但我哋以兩個統稱啦嘅勢力喺度角力噶嘛。咁我就話你睇翻過去嘅政績嘅事件足跡 ，OK？中央是不要香港亂，中央如果想香港亂，不會叫停不要出橡膠子彈，不會叫停689不要競逐連任，所以你要明白，你要有信心689 2.0 是不會當選。現在這些風呢叫到瘋了，的而且確我真的知道，我有些朋友是這個什麼來的，就是委員來的，選委來的，是真的奪命追雲哥的，哇！打到咧西環啊，講緊打到咧癲咗，係咁叫佢哋要投林鄭，投林鄭。咁但係冇咯，冇睬佢咯。點解冇睬佢？都知道你強弩之末啦，睬咩啫？係咪？而家上到去，如果唔係強弩之末嘅，而家開會 brief 香港嗰班政協嘅，就唔會唔係張德江啦，啱唔啱啊？所以講多一次，唔使擔心咯。而點解？會是胡國興而不是曾俊華，我再講多一次，因為立23條，你香港人會同意立23條的前提就是你過了政改嘛，而個政改胡國興而家提出的政改是搞定啦 ，OK， 大家都 OK 嘅個政改，同意的裡面加埋22條，那22條頭先都分析咗噶啦。22條對習近平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就係會架空咗香港嗰班，即係點講啊？揸住權力自大、尾大不掉嘅嗰啲勢力啊嘛。咁所以你而家睇所有嘢，包括你話喂。胡國興他講平反六四，第一他沒有講平反六四，他沒有講結束一黨專政，沒有講這些六四，他有提過，但他提什麼呢？他是說過多的武力，不需要那麼多武力，不好看，這是他的講法、okay？ 你說有什麼可能中央會給一個這樣的人講，給他做到特首？那些人爭就說怎麼會給一個大嗌平反六四的人做特首，第一我都话了他没有说平反六四了，第二他只不过是太多的武力不好看，你怎知道习近平不是这样想，你又不是他，我又不是他，简单一点说就是你看回习近平他爸爸习仲勋他本人他身边的家人有没有参与过六四，你就知道他没有参与过嘛，整家人都没有 involvement 的嘛，OK， 有 involvement 嘅反而係乜嘢？係江派啊嘛，咁我點解唔可以話依件事係用過多嘅武力啊？你聽唔聽得明啊？佢完全唔需要依件事上面同江派嘅立場一樣噶嘛，咁所以就係佢越企喺江派嘅對面，其實越接近香港人嘅，所以佢就會越得到民心嘅。所以你哋唔使咁驚話佢係鬼，就算啊，我話咩退一萬步。胡國興是鬼呢？胡國興會是習近平派來的，因為要收復回香港，而不是去戒胡蘇票、okay？ 理論上可以，但是他沒有班底、啊、江派是江青那班、江澤民啊 baby、okay？好了，我繼續看我的 notes， 我費事講漏嘢，大家留住言先，我稍後會看回，放心。 OK， 我講啊，我讀翻我自己啦嚇，就講啦，英文就話 ，She would never， 即係 Xi Jinping， OK， She would never tell Hong Kong people， OK， we fucked up， and now Hong Kong is a fucking mess，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s in jeopardy， I am sorry， 佢唔會咁講噶嘛，你明唔明啊 ？OK， 咁所以咧，咁咪好啦，你立22条啦。對我又有著數，跟住你哋又想要俾你哋啦，因為立咗依樣嘢，咁咪可以立23条咯，咪防止分裂國家咯，啱啱啊？咁跟住港獨咪冇曬咯，同埋你哋成班反對派咪冇力咯 ，baby， OK， 好簡單嘅咋，繼續啊，繼續留啊 ，OK， 更留言啦。胡國興會係習近平最好嘅下台階 ，OK。因為他只要對於胡特首提出的方案、提出的建議、進言、額頭，他就是明君嘛。喂，何樂而不為啫？都是一句。Okay? 一石二鳥啊，根本。OK， 剷除香港江派剩餘的勢力，係咪？跟住咧，你班反對派吵咩咧？到時冇得吵。跟住。你哋嗰班港獨又冇得再港獨啦，嚇係咪？你班亂英嘅亂咩啫？啊，英國 training 嘅法官，所以係我話俾你，係只有百利而無一害噶。你諗清楚。Yeah, that's about it， 差唔多噶啦 ，OK。好啦，我而家係時候咧，俾心機睇翻咧依一個你哋嘅留言。嗱 ，Coco Man 就話政治上分析合理，但係經濟考慮咧傻豬嚟嘅。一國兩制嘅維持咧，就正正就係對經濟金融最好，因為咧，如果再咁樣落去咧，就會不斷咁走資，而外國嘅信。太評級比香港就越嚟越低，到時咧對國際嘅基金喺香港嘅投資啊，佢越嚟越少，得 ，go on and on，OK、okay。依個揾蕭公子講，因為蕭公子係強項，我唔係，但即係我大概都能夠講到俾你聽，就係話一國兩制嘅實施係喺香港咧必須要貫徹執行嘅。習近平講咗 N 七次噶啦，講真，即係唔好再問點解啦，係真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啲錢走唔到出嚟，曾玉成話冇陰點，幾時講？因為未陰點啊嘛，嗰陣時係咪？曾玉成依句説話，亦都係駁斥翻西環嗰班人講咯。你亦都留意一下曾玉成依幾日講緊嘅咧，佢就話整一個新嘅部門啊嘛，個新部門咧就係、是、幫助特首未來嘅特首啦，同埋依個中央直接對話啊嘛，就係、是、要將香港西環做翻你嗰啲啊流羅嘅角色啦，咁樣即係你做翻你哋嗰啲聯絡員嘅角色啊嘛，所以依個咪就係同22条不謀而合咯，22条咪就係講穿咗，咪正常習近平想做嘅嘢咯，因為佢會制止到香港嗰班即係駐港官員嘅勢力壯大啊嘛，明唔明啊？再睇下先啦。中央顧問係冇錯，係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班底你哋唔使擔心噶啦，因為班底一定會有噶啦。OK。Keith Chow， 如果大部分選委去玩嘢唔投胡官習大大，又點樣有下台嘅地方呢？因為嗰班選委咧係會。按指示投票，我想我哋亦都唔使討論呢樣嘢啦。OK， 習近平今次叫張德江唔好走去開會，由我嚟，老子親自上場咁樣樣，個目的咪就要俾 briefing 啫嘛。頭先講過啦，係咪？個俾 briefing 就話俾你聽，佢實際上撐嘅係邊個咯？但係唔會明講，一定係 read between the lines。正如成哥講嘅，依法治港啦，同埋依個咩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啦，嗱嗱。胡官當然是真命天子啦。OK， 好啦，好難 100% agree with 我，唔使 100% agree with 我噶。咁民主嘅 即係個精髓所在，就是大家都有把聲啫嘛。咁我做 live 你聽下，你聽完之後，你會 agree， 你會 disagree 冇問題噶。咁之後你咪再去自己思考咯。到時咪再睇下，即係個情況係點樣樣咯，係咪？即係總之我個睇法就係林鄭唔會成為下一屆特首。薯片呢，我覺得唔及胡官機會大。胡官因為剛才所講，胡官所講的說話，我認為實質上是反映緊習近平心裡面。因為其實我和探長呢幾年前都已經講，哇幾年去到2014年，2014年呢都已經講緊呢是會有個紅色的大好人出現的。什麼叫紅色的大好人呢？就是紅色背景、紅色安排出現一個大好人在香港。是啦。咁呢，這個大好人呢就是會能夠呢融合各方，令到人心回歸。因為過去19年人心從未回歸，公務員治港試過，商人治港試過，所謂的地下黨員 slash 專業人士治港都試過，人心並沒有回歸。中央不希望香港繼續分裂下去，希望藉住今次的特首選舉加埋嚟緊的19大，剷除所有江派的剩餘勢力。 OK，所以江派而家咁癲，就是因為佢需要揾最後一條救命草，而林鄭就係佢條救命草。所以大家唔使擔心，救命草好有嘅啫，係咪？原來係邊掹住嗰條咧？大家都知道啲劇情通常點寫噶啦，轉頭就啊咁樣就跌咗落去噶啦嘛，係咪？所以唔使驚。我冇話胡官係共產黨，唔係，我梗係唔係咁講啦。我只不過話，如果我係習近平，我會咁做啫。OK， 因為個人意見噶嘛，係咪？所以咧就係、是、選委當中係啊 ，Sophia 講得啱。選委當中咧，中意胡官嘅唔少，一直唔覺得佢係冷馬。嗱，你同我唔覺啫，大家都覺噶嘛。大家傳媒對佢都係冷對待噶嘛。是不是冷咯，即管冷咯，到真的到時選了出來才知道，你和我都不是先知道，是的。如果胡官當選，我會親身教煮嘢食。我告訴你，如果胡官當選，我會整一場九大鬼宴請胡特首和特首夫人和一家，希望過來就即大家很開心、okay? 慶祝。因為大家記住啦，而家江派影響緊香港最大嘅，其實係舊有嘅勢力。舊有勢力咧喺香港盤根已久，而家要連根拔起係需要時間。咁呢個時間終於到啦，所以大家有信心，唔使驚，689 2.0唔會當選。而作為開明派嘅 ，OK， 改革派嘅習近平，要做的就是要修補香港，所以我很有信心胡國興是會當選下一屆的特首。 OK， 就好了，我覺得講得差不多了。 OK， 有機會再做多些 live， 接下來的 live 呢會是禮拜日就講佛偈的，禮拜日11:30我是會在日本的。拜拜。